学了很多种问候，在脑海练得滚瓜烂熟。我只是渴望你爱我，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在决赛场上，李健和岳云鹏的组合可以说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除了歌手本身之外，歌曲名字《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也用一种看似调皮方式讲述一段故事，同时也为广大听友提点了编曲当中用到的女儿情、唐僧抒怀和你的眼睛三首歌曲的联系。 白云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虽然我正当少年，正当少年，虽然我面慈心软， 你面慈心软， 为求战绩不怕难，多少会面临生死， 你面临生死线， 战兢兢，阿弥陀佛，女儿国主英明，最怕这女菩萨苦苦纠缠去菩萨，怪不得英雄没人管， 你难过没人管，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 戒律清规， 只因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 相随。 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 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爱恋意，爱恋意，愿情生长相随， 不让你看尽人世的伤心， 投入风里雨里，相依为命。

正如林忆莲本人所说，《柿子》是一首非常意识流的歌曲。歌曲当中的柿子是世间所有美好事物的代表，但是由于污染、杀害等一些伤害，让这些美好在不断消失，所以原曲中就用了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方式去演唱。一起来听到来自林忆莲《柿子》。

令歌手陈少华被大家所熟知，从浅显的语言当中将独在异乡的思乡情和漂泊在外的无奈和孤寂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曲末回忆此时在家中与亲人聚首，适合光景。一起来听到九月九的九。 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蒜始终在心头。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 歌曲《思夜》将视角定在了办假证者及图电话号码这一特殊群体，寥寥几笔便将图小广告者的彷徨无奈描写得入木三分，颇有现代艺术片的味道。后经阿杜出色演绎，更是感人至深。平时歌词加上阿杜的嗓音，丝丝入扣的演绎，一起来听到《思夜》。 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 旧电话撕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撕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回头。